20多个部位、啊、 没错，气血循环经呢市面的价值是1980元，还赠送大家一款价值298元的一个自动的万事血压计。那么这三样这个产品加起来将近已经5000多元了。今天所有的北广的这些听众朋友拿回家的价格只需要厂家成本价1480元的价格， 只要1480。 没错， 1480可以说三个产品算是一个家庭护理组合、 嗯、是， 而且拿回家， 是，而且我们的售后方面也是严格执行国家的一个三包政策、 嗯、 为大家做了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保修。 一年保修啊、嗯、收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得说慢一点，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德国欧克斯集团大中华地区的销售总监彭冲经理，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关于我们产品的质量承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德国欧克斯的高端制氧机呢，纯物理制氧，拿回家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后续费用，而且我们里边的核心部件无油压缩机保用10年的承诺，而且我们整机是严格执行国家的一个三包政策，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儿。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啊、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我们接着来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欧格斯家用制氧机这个产品本身哈。制氧机有很多种，那么这一款欧格斯家用制氧机、 嗯、 你觉得最大的特点或者最大的优势， 嗯， 跟其他的制氧机器相比较而言，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5升的大机器， 嗯， 可能是了解制氧机的或者到这些专卖店啊到专柜去看过的，他们我们知道制氧机它分为2升机、3升机、5升机、 嗯、 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升机意味着我们的出氧量更大，出氧的速度更快，而出氧的氧浓度更高。而另一款呢，就是我们这款机器它是做到了一个纯物理制氧，您拿回家没有任何的后续费用、 嗯、 我们呢是取空气，把您家中的空气给您做成氧气，而且这台机的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一键式的操作，可以说尤其是方便我们老年朋友的使用。包括这台机子我们底部的设计也是非常小巧的，底部有4个贴心的万向滚轮，整体的大小就像我们饮水机的这个机箱的一个大小，所以说摆在我们家中也不占任何的地方。 嗯 同时我们这个机器也非常的安静，在家里使用起来，尤其是我们想要睡眠时候吸吸氧，更可以帮助我们起到一个缓解身体的一个疲劳的一个效果。 嗯，我看上面还可以定时是吧？ 没错，包括我们定时功能，我们每按一次是有个10分钟的一个加点定时、 嗯、 我们最高是可以做到一个6小时的一个不间断的吸氧。包括我们这台机子还有一个负离子功能，那么负离子被称为空气中的维生素，那么大致的负离子平常分布的地方就是瀑布旁边、森林里或者是刚下过雨后的公园。那么今天我们这台制氧机也把负离子给到大家，有了负离子，我们平时感觉家里这个空气不新鲜了或者不清新了，点一下它、 嗯、 就可以让我们感觉了一个更舒适的感觉。 哦，那就是一机两用啊， 没错， 不仅是可以制作氧气， 是、嗯、 还有负离子的一个发生。 哎，没错， 一机多功能 是 啊，一机多功能。 嗯， 其实这个机器，我觉得它怎么理解啊？大家可能那空气当中怎么就会把氧气给剥离出来哈？ 嗯，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解方式，就是它的运作的方式跟它的功能有点像飞机里边的制氧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用分子筛。 嗯， 把氧气

你一连续工作就是三四个小时以上，那可能缺氧就是一个常见的一种状况， 对，就会感觉比较闷。有些朋友会选择一种比较简易的这个氧气包，就是像一个大气枕头一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可能都见过。那么这个氧气包我们使用一次可能15分钟就把这里边的氧气吸完了，当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状况需要氧气的时候，可能它就没有办法给我们及时的提供一个生命的一个保障。 所以今天听到这儿啊，这款制氧机还是应该是家庭必备的一个东西啊，在关键时刻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而且省去了很多我们去医院也好，去社区卫生所也好往来的奔波之苦啊。另外还有一个是经济实惠，咱首先想去医院啊，或者说去这个社区卫生所，这吸一次氧要花多少钱？ 100多块， 怎么也在50，怎么也在50-100块吧， 是 对吧？但是这款制氧机呢，你想就不算今天再为大家搭上的赠品，1480元， 等于我们到医院， 你能用多长时间？ 是到医院吸10次氧就可以买一台制氧机了。 对啊，你到医院吸10次氧，一台制氧机您就买回家里边，这台制氧机我想怎么着能用10次以上吧？ 没错， 核心部件无压缩机你要保修多长时间？ 保用10年，没错。 你想只要这个核心部件不坏哈，剩下的你这个机器就可以放心用了。 没错， 十年 是。而且我们整机它是严格执行国家的一个三包政策的，是为大家做的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保修。 我记得上次好像算过一笔账，大概是这款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平均用一次好像就几毛钱， 就几毛钱，是 还是几分钱，反正我忘了，就是很少很少的钱， 大概是2毛钱的这样一个成本， 你就可以这个吸一次氧。 没错， 所以它的成本还是很低很低的。 是 今天这个产品组合就是来自于德国的品牌欧格斯 是 家用制氧机。吸氧的好处我们在这不再过多说了，吸氧的重要性呢，每个人呢心里边也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哈。原来家里都常备一个体温计，但是我认为以后我们家里面不仅要常备一个体温计，包括万事的一个血压计，这个也要有。另外像家用的制氧机，建议每一个家庭至少应该必备一台。你看这些个产品，今天我们组合里边，制氧机有了，然后那个血压计有了，另外还送出一个按摩仪气血通， 是 这三个组合，您拿回家多好啊，是吧？ 是 说价格， 今 天我们的价格多少钱？那么市场上的价格是多少钱？ 我们这台高端的欧格斯的旗下的这个制氧机，它市面的销售价格是2980元，可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专柜，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专业的医疗器械店去看一看制氧机的一个价格。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赠送大家一台欧格斯的气血循环机，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气血通，它的市面的价值是1980元，还赠送大家我们这个自动的万事血压计，市面的价值是2980元。那我们三个这个主品加正品加起来市场价值5000多元，今天是以一个厂家成本价1480元直接给到大家。 好，1480元三个产品您都拿回家，一个家庭的护理组合，我们是北广购物，我们免费的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啊。还是那句话，好的家用制氧机欧格斯啊，德国的品牌，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15-515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投其所好》，本期为您播出《我的酒店我做主》，听创业者王帅的酒店梦想。国涛集团华北区总监袁海波倾情助阵，更有投资人众投天地投资总监高少林的精彩点评。收听订阅官方微信公众号投其所好，还原创与投交锋场景，创业干货每天推送，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全民创业你也有份儿。 小公益，